大家好，我叫杨宇坤，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没有耳朵的兔子和两只耳朵的小鸡》的故事。故事里，没有耳朵的兔子和两只耳朵的小鸡是一对好朋友，他们形影不离，每天一起吃饭，一起挖洞，一起赛跑，一起捉迷藏。可是无论怎么做，没有耳朵的兔子都没两只耳朵的小鸡做得好。两只耳朵的小鸡有点伤心，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没有耳朵的兔子了。可我却觉得，长着两只耳朵的小鸡应该有些方面特别强，只是它还没有发现自己特别棒的一面。你想知道两只耳朵的小鸡强项是什么吗？两个好朋友又是怎么发现小鸡的强项吗？快来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克劳斯·鲍姆加特和蒂尔·施维格，是由王星翻译的。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很棒的书。听听糖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没有耳朵的兔子和两只耳朵的小鸡。 有一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鸡和一只没有耳朵的兔子是最好的朋友。 可以天天的跟你在一起，我真是感觉很开心啊。 我的耳朵好像是兔子那么长啊，别的小鸡都没有耳朵。 是的。 我是不是很特别？ 对，正是因为这样，我真是，哎呀，喜欢死你了。 你也很特别，别的兔子都有两只长耳朵，可是你没有。 既然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俩干什么都愿意在一起。他们一起比赛挖洞。 你挖得太快了。 当然了， 你都挖了一个洞了，我才挖了一铲子呢。 对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小鸡会挖洞啊？没有吧？可是我们这些小兔子就天天都是挖洞的。 他们还一起赛跑。 你跑得太快了，没影了。 再见嘞！ 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藏好了，来找我吧。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哎，好了吗？ 好了。 啊，我发现你了。 你怎么会发现我的？我藏在树后面了。 可是你的两只耳朵露出来啦。 你没有耳朵，这太不公平了。 只要和好朋友在一起，什么也拦不住他们。 哎呀，还跳过这个树墩，我跳不过去，我跳不过去。 我来帮你吧，来来来，把手给我。一二三喽， 过来喽。 要是饿了，他们就一起吃脆脆的胡萝卜。 我想吃小虫子。 那你就找找胡萝卜堆里有没有小虫子。可是今天的胡萝卜都很新鲜，没有虫子。 有一天，长着两只耳朵的小鸡在镜子面前照了又照，它伤心地说： 你什么都比我强，挖洞比我快，跑得比我快，捉迷藏比我厉害，就连胡萝卜也吃得比我多，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你。 小鸡，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你是小鸡，你不是兔子呀。听我说，你有这么两只特别的耳朵，我想你一定有比我强的地方。 真的吗？ 来，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找别的小伙伴怎么样？ 好吧。 去找你的小鸡朋友。 好吧。 对了，请问，朋友们，请问你们知道吗？鸡是在哪些方面是最拿手的呢？ 他们这样问其他的小鸡，那些没有耳朵的黄色毛茸茸的小鸡们想了想， 对没有耳朵的兔子和两只耳朵的小鸡说， 我们在院子里可以用我们尖尖的嘴巴去捉那些地里的虫子，还有捉这些米，还有各种各样的粮食，只要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嘴在那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还会把好吃的蚯蚓从泥土里叼出来，等我们长大了，我们还会生蛋呢。 两只耳朵的小鸡看了看自己这些没长耳朵的小鸡朋友，他好奇地问， 只有这些本事吗？ 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 接着那些小鸡又用尖尖的嘴去啄谷粒吃了。两只耳朵的小鸡好奇地伸出两只小翅膀问他的朋友们， 可是我们长这两只翅膀是干什么的？我们难道不会飞吗？ 飞？小鸡是不会飞的。 小鸡是不会飞的。 对对对。 可是我多想飞呀！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告诉我最好的兔子朋友，这个世界从天上看是什么样子的了。 喂，小鸡，如果你特别想飞的话，你就一定能做到。来，我来帮你。 没有耳朵的兔子拉住了两只耳朵的小鸡的手，他们开始在书上找答案。他们找了好多好多的书，完全飞行手册，怎样飞到天上去，飞机的道理，还有会飞的鸟。 我们先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才能飞起来啊。 没有耳朵的兔子看哪看哪，找啊找啊。 苍蝇啊，苍蝇完全飞行手册，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 没有耳朵的兔子一边看一边嘟嘟囔囔的在那儿说话，两只耳朵的小鸡就在旁边满怀希望地看着兔子。 好啦好啦，来吧，首先必须给你置办一套专业的装备，这样你才有可能飞起来。 你从超市里买回来这么多东西呀？有雨伞、瓶子、刷子、大喇叭，这都是给我的吗？ 那当然了。 这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飞行帽，哈哈。因为当你飞上天的时候，天上是很冷很冷的，所以耳朵不能冻着。 真是太漂亮啦。 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当你戴上了飞行帽，就看不见你漂亮的长耳朵了。 那接下来呢？ 还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这个活我来就行了。 你在画什么呢？ 等一等啊，我看看啊。好，第一节课啊，耐力训练。我给你画的是一只狐狸，这样绑在你的尾巴后面，用长长的线牵着。对，这样的话你就会拼命的跑，拼命的跑，跑跑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啦，看看时间。 我跑得好快呀。 对，很不错。第二点啊，就是练跳绳。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对，这样可以提高你的助跑能力。好了， 接下来呢， 你先休息一下啊，听我说一说啊。现在专业的教练要跟你说，你接下来要练一练举重，举杠铃。目前你的翅膀太小了，所以重点就是要锻炼翅膀。再来一次。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来吧，接下来，接下来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的挑战。 我为什么要坐在这个车上从山坡上冲下去？ 去吧。来吧，这样你就可以体会在空中嗖一下像箭一般的飞翔，这个是需要勇气和体力的。 那 你为什么要用电扇吹我呢？ 而且我要开得越大越好，因为飞的时候是有很多风在吹着你的，所以你一定要适应。 你为什么要用吸尘器吸我呢？ 我要让你体会一下凌空的感觉。 你为什么要让我站在气球上飞得那么高？我害怕。 那因为你绝对不能恐高，这个就是专业教练教给你的啦。 几天以后，没有耳朵的兔子非常满意地对长两只耳朵的小鸡说， 最后我们还要练习着陆，一个完美的着陆是必须的。 他让小鸡爬上高高的大树，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头顶上带了一口锅来保护脑袋。 你要让我跳下去，跳到沙发垫子上吗？ 是的，多加练习，这样你的着陆才会越来越完美。 其他的小鸡在旁边咯咯地叫着。 哦天哪，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鸡是不会飞的。 是的，他们要干什么？这样很危险呢。 可是，没有耳朵的兔子说：“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现在你一定要冷静，冷静。来来来，轻点一下你的行头吧。好吃的。”地图、指南针、白色的围巾、雨伞、太阳镜、望远镜、照相机和手电筒，如果东西都带齐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飞了吗？可是我的翅膀连动都动不了，怎么飞呀？ 那好吧，对于一次短距离的飞行来说，也许基本的装备就足够了，也就是你的飞行帽。 接下来，两个好朋友跑到了房子后面的小山坡上。啊，兔子拿起大喇叭喊了起来： 注意，起飞！现在就让你们见证一下精彩的时刻。 其他的小鸡都在山坡下面仔细地看着，他们叽叽喳喳地说： 哎呀，这是不可能的， 小鸡是不会飞的。 哎呀，太危险了。 预备，快跑！张开翅膀。 张开了，张开了。 别往下看，注意风的速度，降落。 我们刚才就说过了吗？小鸡是不会飞的。 我掉进水里都湿透了。 是的，对不起啊。来来来，快给你个毛巾，快点把身体擦干啊，千万不要冻感冒了。来来来，我给你拿了一个吹风机。呜呜呜！ 你的吹风机吹到我的耳朵的时候，我是不是飘起来了？ 是的，是的。哦，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想飞呀？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原来吹风机吹出热风，再加上你的长耳朵，就等于你会飞了。 啊，真的吗？ 是的，原来你根本就不需要翅膀来飞，你的两只耳朵就能够帮你飞起来。 啊，是真的吗？ 是的，是的。走走走，我们回到刚才的小山坡上。走走走走走。 好的，好的。 哎，准备，准备，扇动翅膀。对不起，我说错了，是扇动耳朵，扇动耳朵，耳朵，耳朵，耳朵，飞吧。哇，你太棒了，太棒了！看来我真是一名专业的教练。 两只耳朵的小鸡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飞得那么高，哦，如果有两只又长又大的耳朵，再加上一个天底下最好的朋友，一个可以分享梦想的朋友，那么飞翔就会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啦。 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妈妈下班回家，给呱呱讲起了自己下班路上的一段见闻。妈妈说在路边看到有一个乞讨的人挺可怜的，于是呢就给他的碗里投了1块钱的硬币，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心。呱呱听了之后马上非常兴奋地对妈妈说， 我也想乞讨2天，看看能不能买个遥控飞机。 有一天，爸爸拉着正在玩积木的呱呱，深情款款地对他说， 儿子，你是老爸的生命支柱，你是我的一切，也是老爸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我告诉你啊，你的命可都是老爸给的啊，咱俩的关系应该比妈妈亲得多，是不是？你说老爸现在遇着困难了，你是不是要帮帮爸爸？ 这个时候呱呱二话没说，歪着头冲着厨房喊道， 妈妈，管好你家男人，他又想骗我压岁钱。 呱呱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到小叔叔家里去做客，他们带了一大盒的饼干。小叔把饼干盒打开之后，拿了一块饼干给呱呱吃，呱呱坚决不吃。小叔说， 哎呀，别怕啊，你爸妈都同意你吃的，没关系，吃吧。 不可能，他们同意我吃就不会拿来送人了，他们都说这是垃圾食品。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下面来自北京市幼儿园丰台区一心园的小朋友王路明要教我们唱儿歌，我是谁。 我是谁，我会跑像只小鹿，我会飞像只小鸟，我会跳像只小兔，我会立正像棵小树，我是谁，我就是我。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我是谁，我是谁，我会跑像只小鹿，我会飞像只小鸟，我会跳像只小兔，我会立正像棵小树，我是谁，我就是我。我是谁，我会跑像只小鹿，我会飞像只小鸟，我会跳像只小兔，我会立正像棵小树。我是谁，我就是我。